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慢阻肺。 憋喘、呼吸困难等症状是如何引起的？ 所以它气道呢是逐渐在变粗变厚。那我们气管是非常狭小的，那它如果说增粗增厚以后，里边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它的咳喘呢就会越来越重。 慢阻肺造成呼吸困难，究竟能不能运动？ 我们要让它产生了运动的刺激，让它肌肉变得更充实更丰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了他运动处方。 引起慢阻肺的发生，我们究竟该怎么办？运动和药物治疗该如何兼顾？健康北京人带领慢阻肺病人动起来，拯救你的呼吸道。 我们来到了广安门医院运动治疗室，在这里瘦瘦的苏阿姨引起我们的注意。苏阿姨为什么会这么瘦呢？她患了什么疾病来进行康复运动呢？ 最开始就觉得胸闷，完了那个出不来气儿，觉得那个特别闷，就是干一点什么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就是那个活动受限，就上楼吧，就得歇两次。我们家住四楼嘛，完了那个早上起来，比如起来以后穿衣服就得穿完了就得歇一会儿，就特别的就喘不来气儿了，喘的啊，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才去看的。一开始呢，他说是那个支气管炎。后来就一直吃中药西药，过了一个月也不见好转，后来才说做一肺功能吧，完了就确诊是支气管哮喘和那个慢阻肺。 按照医生的要求，吃药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病情得到了一些缓解。这时候医生告诉苏阿姨还要接受运动治疗，跟着运动指导师进行运动。苏阿姨连走路都喘得厉害，她能怎么运动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呀，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一种不可逆的慢性呼吸道疾病——慢阻肺。您听到这儿可能就有点陌生了，什么是慢阻肺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主任李光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运动指导师宋建军，以及咱们的老朋友了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主任，体育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郭建军博士，那还有我们今天的健康委托人苏阿姨。好的，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苏阿姨的一些情况啊，说是在2016年的时候呢得了慢阻肺。我们都知道这个慢阻肺它是一种不可逆的呼吸道的疾病，而且呢走路啊上楼啊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困难。那想问一下苏阿姨，您当时是在走路20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吃力了是吗？ 一开始觉得胸闷嘛，后来就越来越厉害，就那个别说走路了，比如说走路一开始觉得很困难了，走几步就得歇一会儿，完了那个连那个起床以后穿衣服，都要那个穿完以后就要在床边歇一会儿，就那么厉害，就等于一动就喘，就特别厉害。完了走路呢也是走几步就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就这种情况。 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现场的这几位专家和运动指导师呢，可以说是在苏阿姨患病之后呢给了她很大的支持和帮助。那苏阿姨呢现在看起来还是特别的瘦，那想问一下您大概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 我那个1.6米吧，完了那个现在70多斤。 1.6米就是我瘦是吗？ 现在可能不到1.6米了，原来是。 李主任您是了解到这个情况的哈。 这个苏阿姨啊，2016年3月份呢就到了我的门诊，就来到了广安医院，那就说我的喘憋很重，那让我们来就给她看一下是什么毛病。后来我们一判断呢，经过肺功能检测以后啊，结合她的全身症状，就确诊了是慢阻肺。那他可能原因呢，可能是啊，他年轻时候啊受寒受凉，完了就长期的反复的咳嗽，也可能呢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那当然了，因为这个慢阻肺的原因，除了是男性和吸烟是密切相关以外，女性跟长期的厨房工作也好啊，跟一些长期的一些慢性的咳嗽也好啊，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他气道呢是逐渐在变粗变厚。那我们气管是非常狭小的，那它如果说增粗增厚以后，里边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它的咳喘呢就会 越来越重，那它逐渐发展成不可逆的气道的阻塞，就变成了慢阻肺。 慢阻肺与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受凉、咳嗽、男性吸烟、女性长期厨房工作等，都是造成慢阻肺的因素。气管是非常狭小的，气道逐渐增粗增厚，里边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咳喘就会越来越重，发展成不可逆的气道阻塞，形成慢阻肺。 那很多朋友说到这儿啊，可能就有点晕了，这样的体质它能够运动吗？不是应该尽可能不动歇着吗？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种运动状态呢？那郭主任您怎么看？ 就是必须运动。那么当然不只是病人，包括所有人，像苏阿姨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她的体型，从她这个症状，从小到大，您运动多吗？ 不多，就不怎么运动，就没运动过。其实， 您当时不运动， 不爱运动， 因为不爱运动， 对对， 因为她长期不爱运动，大家可以看她肌肉比较弱啊，肌肉很弱，因为肌肉和免疫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因为我们免疫功能的很多的能量来自于肌肉分泌的谷氨酰。那么肌肉量越少，那么你的免疫功能也会弱，所以它也容易感冒啊，容易有一些这种感染啊，那么这些可能会加重它一些肺部的一些感染的情况。第二的话就是说，我们肌肉力量弱，那么对骨骼的保护那么也不够，因为像一般弱的体型比较瘦的，往往骨骼也不健康。当时我问苏阿姨，好像她没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她应该做一下。但是从她的症状上，阿姨刚才说了一下，她原来是1.6米，原来， 对， 现在就是矮了， 可能不到了。对，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是因为她的骨骼压缩变形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因为一旦发生骨质疏松，就是骨折，因为骨质疏松很重要的是担心骨折嘛。那么她这些骨折的话，对生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因为要为他设计一个完整的运动方案，那么不只是针对呼吸，因为针对呼吸是一个疾病的过程，要针对他的，为他完整的一个健康要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运动计划，那么这些可能要更加重要一些。 慢阻肺患者的运动与常人有哪些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搞体育融合？我跟李光基主任来做这个体育融合，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病人的这种锻炼指导，他和一般人他要更加的要仔细，更加的小心。 慢阻肺患者的运动与常人有哪些不同？收音机前的您请站立，和运动指导师一起动起来吧。引起慢阻肺的发生，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体育锻炼和药物治疗该如何兼顾？健康北京人智囊团带领慢阻肺患者动起来，拯救被阻塞的呼吸道。健康北京人精彩内容继续播出。 就是其实这个苏阿姨来到我的门诊呢，你看她是特别瘦的一个人。那我们的慢阻肺的病人最大的特点是都是瘦，因为她肌肉萎缩，她的呼吸困难，她会越来越形成恶性漩涡，越来越不能动，越来越喘，所以她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怎么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就要给他进行加强他的运动训练，增肌。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我们要让他产生了运动的刺激，让他肌肉变得更充实更丰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了他运动处方。 那宋教练，我们苏阿姨这个主要的运动方式都是些什么呢？ 因为苏阿姨她那个运动能力稍微差点，因为从刚开始来测试看，就是她稍微活动就会喘。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些就是运动的，就是简单的动作的练习，然后后面辅助一些就是力量啊，不包括我们主要的呼吸机啊，还有辅助呼吸机的这种力量练习，还有一些配合一些耐力练习，到后来呢会增加一些形状的练习。 这个慢阻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慢阻肺呢，其实就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一个全身系统的炎症，它不单单只是气道的局部阻塞，它会引起全身的病变。所以它慢阻肺首先从脑袋上，它会引起脑的长期缺氧，脑的变性。那心脏上就会引起心脏的供血的不足，引起冠心病，引起心脏的心梗等等等，心功能不全，还可以引起，如果慢阻肺持续发展，那它的右心负荷越来越大，就会形成肺心病，所以变成很肿了，还有引起肾脏的病变、肝脏的病变。所以它慢阻肺最后引起的是全身的很严重的病变， 多脏器的 衰竭。当时 所有的最开始表现的是肺部的疾病，那逐渐发展到全身的疾病。 那您说啊，像苏阿姨这样从小就不太爱运动的人，那会对生活产生一些什么样不太好的影响？ 像苏阿姨这样，因为她从小不运动，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跟现在发病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刚才咱们李主任特别强调，这个病要早防早治。那么因为她从小不运动，我们首先特别强调运动是生命的必须要素，因为运动提供了生命基本的一个东西叫刺激，运动提供了生命离不开的刺激。所以说像我们今天李老师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慢阻肺，实际上一方面它是肌肉量跟它不足有关，一方面它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控制呼吸控制心脏的能力也退化了，所以通过这种运动不只是锻炼肌肉，还要锻炼恢复神经对他脏器的控制能力。它是一整套一个运动计划。 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苏阿姨这样的患者，她的运动是不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呢？郭主任， 是我们为什么要搞体育融合，我跟李光基主任来做这个体育融合，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病人的这种锻炼指导，他和一般人他要更加的要仔细更加的小心。第一个就是患者的一个整个的身体的风险评估，运动会带来风险，比如说万一他摔一跤啊，万一他的心脏或呼吸的这个支持能力不够啊，那么等等，他要做一个整体的医学评估，那是医生来做。第二呢，叫患者教育，要由医生来给患者讲，他这个身体状况靠光控药是不行的，要靠运动。第三个，他能做到多大的运动强度，他要做一个评测。那么在这种所有的安全保障情况下，那么具体的操作要由我们的宋教练来指导他具体怎么做。那么宋教练要照着李光先主任出的那个方案来操作，而不是来自己按他的想法来做。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体育和医疗很好的融合，那么提升苏阿姨这个整个的身体情况。 我们今天就想来问一问苏阿姨哈，刚开始给您这个方案的时候您心里头抗拒吗？因为我看他这个方案的运动量还是蛮大的。 有一些。因为我觉得就觉得自己身体这么弱了，就是能不能那个跟得上这个， 能耐受吗？ 对呀，对，我当时就跟主任说了，我说我这么弱能行吗？完了他而且跟我说我跟教练说一下，照顾你一下。这么弱，我心里觉得还行吧，我试一试吧，试一段。 反正有人来管理， 对是是 对不对？ 所以就那个一直那个。 苏阿姨，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哈，您运动前后自己身体的一种反应和变化？ 运动前就说那时候走路都很困难嘛，就说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是就挺弱的那种，后来那个经过一段以后呢，就觉得自己那体力也增加了，而且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变化挺大的，就是说我的心情心胸开阔了。以前那个刚得的病的时候啊，就跟找李主任吃药的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活不下去了，就觉得真是就是特别紧张，对没错， 悲观 紧张焦虑抑郁，成天就想着熬药吃药就觉得体重也下降挺厉害，本来就不胖，完了掉了有十多斤嘛，完了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后来经过锻炼一段以后，我觉得主要是心境改变了，就我心胸开阔，觉得阳光一些了，觉得我不至于那么厉害吧。 开始看到我们的时候那是很绝望的， 是 很悲观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是不是已经就是中末期的慢阻肺了，我也就不能这样，也就这样了，也就不能动了，他是这样的一个心境。 运动的能力是人自信的来源，所以当他能够运动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好得多。如果他的自理能力差，运动能力差，他就会心情很悲观。这是说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那么所以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第一个，您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呢有没有一些病友跟你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一块儿锻炼的那些病友有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参加运动的都是这些病嘛。反而有时候在一块儿那个锻炼的时候也互相交流，互相那个鼓励，大伙儿都那个 感觉是个小集体。 对没错，就在这个集体里，完了那个锻炼一阵儿以后觉得心情也好了，完了那个就说你锻炼完以后就说这种也放松了，身心放松了，完了那个心情也开朗了， 还能跟大家分享。 对是啊，完了就那个有什么事儿觉得哪儿不舒服，大伙儿也那个互相交流，觉得这个集体挺好。所以就是那个越爱越练了，所以这个就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这就叫体育文化引入临床，因为原来我们医生对患者叫一对一治疗，而现在呢是很多的病友形成一个叫患者俱乐部一样，大家一块儿锻炼，而这个过程当中患患交流以及患者对他的这种病友对他的支持，对他能够坚持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苏阿姨每天现在都在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两位医生给我们讲解了慢阻肺的运动处方，但是不仅要有理论，更要有实际操作。我们来到广安门医院，看看宋建军教练平时带领苏阿姨都做了哪些运动训练呢？ 主要带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肩屈弓、八段锦、五禽戏的一些基本的练习，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学的一些形状的练习，比如像南拳的这些形状，主要锻炼他的脊柱，就是核心的力量，比如说腰腹的肌肉，去加强他这种核心的稳定性。 运动训练之后的苏阿姨和病友们的身体状况又会怎么样呢？ 说我是呼吸过来的，呼吸胸闷什么的，现在这些症状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没有这些症状了。 一开始大伙儿比如走20米我就走10米，一开始锻炼时候完了就一点一点的跟着，完了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觉得效果还行吧，就等于是觉得自己的病也轻了，就说不是那么喘的厉害了，而且呢最主要就是我觉得精神上吧，就是说运动完以后得放松了，而且呢就是自己觉得挺高兴，觉得以前觉得自己的病很严重，觉得是快活不了了似的，后来那个练一段以后呢，哎，觉得没那么严重吧，就是说自己有信心了起码。 您看，学员们进行运动指导之后尝到了甜头，都不愿意走了，要常年的跟着教练运动下去了。 好，下面我们进行一项就是改善辅助呼吸机肌力的一项练习。如果没有哑铃的情况下呢，可以拿矿泉水瓶一样的，如果觉得矿泉水瓶重量比较轻的话，可以把矿泉水倒掉换成沙子。好，首先动作要领，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然后拿哑铃举到水平，小臂跟地面水平，大臂跟小臂成为直角，这个动作成为直角，然后呢慢慢外开，外开同时展肩扩胸，吸气配合呼吸，然后慢慢放松内合呼气练习，主要改善我们辅助的呼吸肌肌力。来，吸气外开，好，慢慢呼气，再来吸气，好呼，吸气，好呼，吸气，展肩扩胸，吸气，好呼气。大家如果在家练习的话呢，最好每组10到20个，然后每天3到4组，然后做的时候呢一定要配合呼吸进行练习，不要憋气。 我们知道哈，我们平常去健身的话，配合饮食也会有所不同，可能呀大家都是吃蔬菜，然后还有大量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入。那像苏阿姨这样的情况呢，她除了每天要常规的用药之外，然后呢还要去健身，那是不是她的饮食上呢也需要配合着有所调整？郭主任，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光有运动的话没有营养，那么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营养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增强运动的效果，第二个降低运动的风险，那么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苏阿姨这样的，因为她这个呼吸病，她不只是觉得运动了才缺氧，实际上当她缺氧的时候，她整个的肠消化道都会缺氧，她的消化能力也会很差，所以说她这种饮食她就和正常有一些不同，我们建议她是应该少量多餐，这样的话可以来避免她这个消化道比较弱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她在康复当中，康复运动，我们除了膳食营养还有个叫康复营养，康复营养指的是在康复运动前中后应该补充什么样的一些营养品，那么来提升这堂课运动的一个效果，那么也能降低运动的风险。 那您说哈，苏阿姨现在的运动也有2年的时间了，那您的体重呢现在还有变化吗？ 觉得长了一些吧。 长了一点 啊，因为我那个得病最重的时候就60多斤，现在已经70多点了， 起码应该达到50公斤的， 对， 也就是体重得达到100。那么这样的话，它抵抗各种疾病的风险就不止抵抗呼吸病了。那么你像感冒啊，免疫力功能下降，或者其他一些疾病，它有这个能力了，它抵抗各种疾病，都会更加的有这个能力。也就是说让他身体更健康。 所以说啊，苏阿姨除了听我们宋教练的在运动上多锻炼，那还得再多吃一点哈。咱们是不是用中医也可以去调理一下？ 但是中药本身对肝肾功能损伤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并不主张病人 就在我的这种临床过程中啊，我的关键是让病人少吃药，少输液，尽量不吃或者不输液，这样的话靠运动这种方法，完了再少量的辅助这种药物干预，我们这叫什么最小干预医疗，这样的原则去把病人的病情控制好。 慢阻被患者在医院运动和在家运动时有什么不同？宋建军教练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在家就可以锻炼的动作。 好，第二个动作练习，第二动作主要练习我们的气息，是一些传统的踩气的练习。首先，左脚侧开半步，膝关节微屈，两手侧外展上举，同时吸气，稍微仰头。好，慢慢下按。好，呼气。注意把呼吸跟动作相联系，吸气，好，呼气，注意在呼吸的过程中，呼吸要均匀细长，不要有断，不要有憋气的情况，慢慢吸气，吸，用鼻吸鼻呼，好，慢慢下按，呼气。 苏阿姨经过了快两年的这个运动之后呢，身体不仅没瘦，而且确实呢也出现了一个很喜人的变化，就是体重增加了十多斤，而且呢感觉呢也比原来更有劲儿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指标上能看出来身体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刚才一直跟大家在说的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哈，那苏阿姨的心肺功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郭主任， 那这个是苏阿姨在2016年的一个肺功能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她的一秒率和一秒量都是明显不低，不及正常值的。你看到一秒率我们只有63%左右，那她一秒量也只有59%，她只有59%左右。那所以这样是一个就是中度的一个接近中度的一个慢阻肺的情况。你看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它的一秒率就是 哪个是一秒？ 一秒率你看到啊，这 FEV1 比上 FVC 那个，由原来的63%提升到80%，80%就是正常了。那我们的一秒量也是一样的，我们一秒量原来是比较低的，那现在也是75%左右。就是它的经过这个前后的检测呀，肺功能对比，我们发现呢，他现在已经不符合慢阻肺的诊断标准了。 那像我们这个像苏阿姨这种哈，很多慢阻肺的病人，他们如果要是去接受这些锻炼或者康复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他们是不是比正常人去锻炼的话需要注意的地方会更多呢？ 那像我们苏阿姨这种得过注意的地方会更多呢？ 没错， 那当然，所以我们才特别强调这个体育融合的一种模式，就是说体育融合的模式，第一个，医生负责运动的风险评估，医生确定运动的强度，也就是它的短板的强度。那么对苏阿姨来说，主要是肺功能是她的短板，心肺方面。那么第三个，医生要对患者进行教育，因为他特别信任医生。那么第四个就是医生要对底下我们这些运动指导、营养指导要进行培训。那么像宋教练，他一直在指导他来开展这个工作。那么只有这种，另外的话，我们要有一个运动的场地在医院里头进行，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运动要有每周要有两次在医院来进行？因为在这个医院里头有充分的安全保障，阿姨可以在这个地方最大强度的来按她要求的那个最大强度来做。那么回到家里头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那么她要做一些别的运动，那么就不要有这么大的，就是我们那个短板的刺激就别那么大，比如说回家做一些基本的力量啊，回家做一些比如平衡灵敏协调练习，别摔倒啊，那么这些在家里来做，那么有风险的放医院来做，因为毕竟医院的安全保障是更强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这种体融合的模式来促进阿姨的整个健康改善。 慢阻肺患者要加强肺部的呼吸练习，双脚侧开半步，两膝微屈，两手内旋合抱在体前，两臂外翻，由两侧缓慢上举至头顶，同时微微向上仰头吸气，然后两手缓缓下按到腹前，同时呼气，重心随手逐渐下降，整个过程鼻吸鼻呼，气息均匀。另外，扩胸练习也可以提高辅助呼吸肌胸大肌肌力，提高摄氧能力作用。首先，自然站立，两手持哑铃于两侧，左脚侧开半步，两手持哑铃屈臂成90度，然后由大臂带动小臂，慢慢展肩扩胸，同时吸气，然后慢慢内合，同时呼气，鼻吸鼻呼，气息均匀。 维生素好多都是 OTC 药，甚至于保健品，在广告上可能是非常常见的，这里边也有好多误区。如果维生素补大了，也会带来 很严重的不良事件或者是不良反应。比如说咱们的孕产妇，咱们的婴幼儿，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如果补得剂量过大，会引起了严重的中毒反应。那包括对多种器官都可能会引起了损害。那么还有一种最常用的维生素 E， 如果剂量过大或者是长期的去补充，那么男性可能会引起了乳房的发育，女性可会引起了不孕甚至于月经失调。那么所以这些维生素的缺与不缺也是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补充和应用，这样才能发挥维生素的效果和作用。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刚才呢，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燕了解了一下如何预防慢阻肺。